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。 你好，我叫云剑威。你送我的干花我就带回去了，我会摆在我的书桌上，每天都可以看到。鲜花已经谢了，但是我都拍了照片，你看，这样就能永远保存下来了。哥哥，你会不会想我？ 喜欢上自己的哥哥怎么？男生如果喜欢男生，同性恋是一种什么现象？ 哥，我是云剑威。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我啊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不，我想和你结婚，行吗？ 哎，可我好像不喜欢女生。我是说，我可能不喜欢任何一个女孩子。求求老天爷，让我和我哥在一起吧。今年我就这一个愿望，可以晚一点帮我实现，但麻烦也不要太晚，谢谢。 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和我哥表白。 哥，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。其实我从初中就开始喜欢你。那天你来我家的第一天，我第一眼看到你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我觉得你特别帅，像电视上的大明星一样。然后你哪里都好，我就越来越喜欢你。有一次我和你说我可能是个同性恋，你也说没关系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是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只喜欢你一个人而已。其实我知道他会拒绝我，铁峰一直就是个直男，这么多年我也看出来了，可我就是不死心。 哥，谢谢你今天特意过来一趟，你这样惦记我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但以后不要再这样了。哥，我真的不小了，你不必还把我当做小孩，怕我走丢，怕我不吃饭不睡觉。你也知道我喜欢你，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对我，那我该怎么走出来啊？你懂不懂什么叫保持距离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啊？啊，做十几年好哥哥做上瘾了是吧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是不是还想叫你哥？你放过我吗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齐峰，你和爸妈出柜了，为什么不和我说？你就这么直接出柜了？ 嗯，我现在在走一条不同寻常的路，我也会害怕的。 我最希望的就是你和爸爸支持我，鼓励我。刚才在伦敦演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问我？说呀。季风，难道每次你想问我，还得我开口问你？这样吧，我们定个规矩好不好？以后只要我们靠近到现在这个距离，对视超过5秒，你就要吻我。 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